會議形容是2020年二月至今堅守兩年三個月的防疫戰線出現漏洞。金正恩指示北韓全境徹底封鎖，各事業、生產、生活單位要在隔離狀態之下組織生產生活，完全阻斷惡性病毒的傳播鏈。金正恩強調進一步加強前線、邊境、海域、空域的警戒勤務，確保國防萬無一失。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大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骤雨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大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6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5000米；汕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有毛毛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到6公里有雷暴；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585点，跌239点，总成交金额60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38点，升2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蚊，跌4毫；腾讯控股348.8，跌1.6；阿里巴巴81.65，跌4蚊；京东集团196.2，跌12蚊；快手63.7，升8毫；友邦保险72.9，升8.5；比亚迪股份228.8，跌4.4；盈富基金19.7，跌2.6；中国移动50.35，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86，瑞士法郎7.884，澳元5.413，加元6.032，新西兰元4.908，欧元8.257。每百日元对港元6.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039。日经平均指数报25830点，跌383点。港金报1736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11美元，卖出1852.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油麻地嘅砵兰街啦。油麻地嘅砵兰街因为有石屎剥落嘅关系，介乎窝打路道至到碧街一段嘅砵兰街全线需要封闭。咁而家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海宏道对开。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窝打路道呢一段都系塞车啦，车龙就排到旺角道对出噶。重复多次咧，就系油麻地嘅砵兰街因为有石屎剥落，介乎窝 打路道至到碧街一段嘅砵兰街全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咁而家主要咧就系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华医院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海宏道对开。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窝打路道呢一段咧亦都挤塞，车龙就排到旺角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咧交通系正常噶，红隧啊九龙入口交通系正常。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出口去观塘方向，近住油荔村嘅慢线啦，因为有道路工程系需要封闭啦，一带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口。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丽德村嗰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豪苑对开。喺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约道一段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车多，龙尾兴田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食安妹妹提醒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啊。最后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揸车嘅朋友咧，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角咀唐美道190号英美大楼、荃湾洋屋道138号乐游居、东涌满东村满和楼、九龙城德朗村德隆楼和旺角海富苑海裕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秦岚、高以翔、黄子毅，怪你过分美丽。 颁奖礼红地毡上群星璀璨，莫向晚的奇丽公司和确卖的飞象公司，由艺人到经理人的较量无处不在，到底这一晚的最终赢家会是哪个呢？ 5月6号起，国剧830，怪你过分美丽， 每晚连播两集，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 希望即系越多小朋友翻学嗰时系接种咗就越好啦，又唔可以话隔篱嘅小朋友接种咗佢唔接种，即系唔系呢种个群体免疫。接种疫苗咧，其实系保护自己嘅小朋友，就唔系话减低传染性啊嗰啲咯，而系话佢如果真系染疫嘅时候咧，就唔会有一个严重嘅并发症或者死亡咯。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3乡郊一般选举会在明年初举行，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各位如果谂住出去街外面食晏嘅话咧，记住带把遮，因为咧出边咧都落紧雨噶。 系啊，黄色。 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现正生效的。 是啦，刚才我揸车回来的时候都是慢慢揸，小小心心咁样，小心翼翼，因为路面好跣啊嘛。 真系，连行路的时候都要小心啲，因为路面真的很湿滑。 但你今天好开心，我见到有人好似咧车你翻工。 系啊，几开心啊！我见人车我，啱啱经过附近就话。喂，你使唔使跟車啊？我跟車， 跟車，跟車，跟車，幫手搬貨啲跟車喎。 哎，咁啊跟埋車走咯，好開心啊！車到翻嚟，你知唔知今日呢落雨濕濕嘅時候咧，搭車咧係好忙碌噶。 我都明啊，我係明。我以前咧啱啱有車牌嘅時候咧，就好驚落雨揸車，覺得哇會好跣啊，好危險啊咁樣。咁但係咧跟住出去逼車之後，都發覺我都係揸翻車，一出邊都好危險，好逼噶。 因為咧，我有陣時譬如話呢落雨天氣，我通常就會揀新手檔。我就會搭的士嘅，咁有陣時咧都會睇到，其實落雨落得好大咧，你前面嗰、那個嗰條線啊，即係馬路嗰條白色線， 係睇唔 清楚㗎，係睇唔清楚。如果對於我呢假日司機嚟講咧，我係唔夠膽揸，所以我都係決定做新手套。 係，咁你又最安全，同埋你嘅高度嘅問題啦。 所以咧，即係去到啲落雨時分咧，你就突然間發覺，哎，我真係好羨慕嗰啲咧，即係可能啱啱係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蓋住嘅朋友，佢落樓嘅時候咧，就可能係搭港鐵，咁然之後咧再落底啲咧，就可能搭巴士咁。你完全不用搭雨啊，几方便啊！ 系噶，有嘢遮，有瓦遮头啊，所以嗰啲楼价咁贵咯。 系啊，同埋即系商场里边咧，即系譬如商场过商场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安全啊？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我哋翻工就难啲，我哋要转小巴上嚟就冇盖啊。 咁我哋 office 喺个山上面噶嘛？ 系啊，所以好多朋友咧，即系喺呢啲时分咧，佢就可能咧喺公司咧就即刻搵。邊度有瓦遮頭，我哋去邊個商場？然之後去商場嘅時候咧，入呢啲餐廳度食飯咧，就最安全啦咁樣。 係啊，不過咧，五月份即係要都要留意一下，因為五月31日咧，其實就係去到呢、这、一個。第三階段的疫苗通行證實施，所以如果啲朋友仔啊，即可能都第三針都仲未打的時候咧，咁可能就未必入得啦。 係啦，咁要 plan 下幾時打啦，係咪？因為咧，所有12歲或以上的人士咧，如果打咗兩針滿6個月咧，都要接種至少咧就係3劑疫苗先可以進入咧指定嘅處所同埋啲食肆嗰度嘅。 係，咁如果你係新冠康復者啦，或者持有咧就係醫學豁免證明書咧就係除外嘅。係， 不過都要睇翻。你嗰个即豁免证明书嘅有效日期嘅，咁你都要喺翻嗰个有效日期前咧，就要接种翻即相关嘅疫苗啦。 系啊，因为咧社交距离措施咧就逐渐就系放宽啦。咁啊，五月底咧，咁啊要如果要进入呢啲酒楼啊、食肆啊同埋指定处所咧，包括啊边几样嘢咧，就是、街市啊、超市啊、健身中心啦、啊、美容院、游泳池、商场、戏院等等咧。都要持有咧有效嘅疫苗通行证嘅， 我有晒啦，因为我其实都几早打 嘅。系啊，你系最早，你先锋 啊！你第一批啊嘛，所以你咁兴奋咯嗰时，一打完翻嚟，好正啊！打完， 我唔知点解好似你惊蚀底咁样咧，佢话打得即系再打先咁样。 同埋佢打完第二日翻嚟话，哎呀，我好精神啊，成晚都瞓唔着。 真系好精神，因为咧我打嗰一期咧就系都几多人 book 噶嘛，咁我就系 book 到咧朝头早8点嗰、那个，咁我谂住咧打完针之后咧翻屋企瞓觉啦，瞓唔着。 哦， 即系我翻瞓好劲噶嘛，突然间即系好似失调咁样啊！ 喂，但系你打完针，你要做多样嘢，食多餐啊嘛，你去咗 系， 你好肚饿， 食咗两餐早餐咯。 我都有啲朋友咧，打完针之后咧，都话突然间，好肚饿，要去食嘢咁样。 系啊，我自己就瞓得差嘅，真系，所以咧，我嗰日咧即系听咗阿 Alex 讲话，会有机会瞓唔着咧，我就拣朝头早打咯，起码多啲时间可以即系好似中和咗。 即系你同啲小朋友一样，佢火放电先系咪？ 系 叻 啦！但系即系记住啦，即系疫情咧，即系虽然逐渐咧缓和啦，但系社区咧每日咧都仍然有数百宗嘅感染个案嘅， 唔可以掉以轻心啊！ 系啊，所以咧而家咧已经接种第三针嘅人口咧只系得50%嘅啫，咁60岁或以上嘅长者咧接种率咧都只系得42%添，咁啊如果要保护自己啊，安心咁样咧恢复正常生活咧，大家咧就必须尽早打齐三针啦。 系打齐三针嘅朋友仔就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啦。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即系公众泳池咧，就部分公众泳池就开放翻啦。 中意公众泳池噶， 系啊，因为有啲朋友即系沙滩对佢嚟讲，哎呀，我唔识游水，好惊惊啊，咁啊去泳池 冇，有啲人唔中意沙嗰种污糟啊嘅感觉啊。 罗文庄 啊，罗文庄系罗文庄咩都唔中意嘅，所以咧你去换衫佢就唔制噶啦。 但泳池真系几开心啊，因为泳池有得有一个位置俾你可能晒太阳啊，舒舒服服啊咁样。 同埋因为而家落雨嘅天气咧，你又唔会出去沙滩啦，咁你就会拣可能去一啲即系有盖嘅室内泳池度游水咧，感觉就好似可以 chill 啲咯。 chill 啲，同埋我哋呢啲真系游水嘅健将嚟噶嘛，咁样咧就我哋去嗰啲池咧就要系真系standard 国际认可嘅池。 咁啊嗰啲公眾泳池咧，即係政府嗰啲咧就得啦。 哦，係喎。 咁啊，譬如你樓下吸收嗰啲咁啊，好似嗰啲 玩下兒童池咁樣， 洗腳水個洗腳池咁樣咁淺， 都好嘅，另外一種歡樂嚟嘅。 係啊，即係嗰啲康文署嗰啲有 standing 啊嘛，真係咁大嘛。 最多人去咪就係九龍公園嗰個泳池，九龍公園中間即係室內泳池嗰度好長噶嘛。 好長，好長，好長。 係啊， 九龍公園嗰度有個跳板嘅。 係啊，係啊，係啊，有好多時有啲表演都喺嗰度表演噶嘛。 但係我就多數去呢一個九龍仔，即係我哋附近嘅樂富，我都會去 嘅。有啲人話去大環山都正嘅，大環山望日落好靚嘅喎， 係咪啊？ 咁正， 係啊， 我去美孚咯，荔枝角。 我哋而家走唔出嗰個框框喎，真 係都係 葵青區啊嚇。咁啊，放寬咗呢個措施，希望大家咧記住打齊三針啦。咁啊，希望我哋呢一個生活咧可以盡快回復正常啦。 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方，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在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呼呼之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痛，凭接落中迎接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Wake up， 快跳进这座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抱着宇宙。Wake up， 太有需要你去发掘。My sight,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it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at me, no sound.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痛悔，唞一唞，送一送，安抚思绪。万难直情别到心区，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 演唱會個 server 唔 down 咧，證明你唔受歡迎啊！ 你咁樣講嘅， 每次嗰啲開賣嘅時候一定要個 server down， 買唔到飛嗰啲就威啦。 今日 down 曬啦，大家都、 啊、 買唔到飛咯。 係咪今日開始賣啊？ 今日去某一啲某個指定信用卡優先訂票。 哦，其實我有喎，總之不過我都唔介意買。 你唔夠啦，你每排身上 係冇冇同人爭係 Mirror in the Space，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我两心 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今日带嚟嘅咧就系我嘅年代啊吓 ，Beyond 乐队啊嘅呢一首《不再犹豫》。 不再犹豫呢首歌正啊，因为咧经常听嘅时候咧就唔好谂咁多嘢，同埋呢首歌咧都系当年咧就系一个电影啊《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嘅主题曲嚟嘅。咁啊作曲咧就系黄家驹啦。填词方面咧有梁美薇嘅， 系啦吓，不再犹豫唔系叫你唔好谂咁多嘢，又唔好叫你即系咁揸唔定主意， 系啦， 犹豫而咁样。 系啦，呢一只嘅不再犹豫咧就系收录喺佢哋1991年发行嘅《犹豫》呢一张专辑里边嘅。其实呢一张专辑咧就系Beyond 当年咧去完非洲即系探访一啲即系非洲嘅人民嘅时候咧，之后翻嚟有一种嘅感悟啊。所以就寫咗呢一隻嘅即係專輯裏邊嘅歌曲， 即係嗰只阿瑪尼又喺入邊啦。咁另外有嗰只誰伴我闖蕩，即係其實裡面有好多好多 hit 歌嘅。其實我自己又中意另外一首嘅，就係要聽 rock and roll。咁不過咧，我哋下次有機會先至介紹。今次嘅介紹呢一隻不再猶豫，點解呢？因為我覺得唔知今日落雨咧，聽呢一隻歌係啱啲，同埋咧個吉他個 intro 啊，一撳嗰個 intro 嗰個吉他咁樣咧，你已經係知道哇只歌。啊，啱听、啊， 爽啲 啊， 爽 啊，正歌啊，咁样啊， 同埋头几句已经好有意思啦嘛，即系无聊望见了犹豫，达到理想不太易咁样，啊，即使有信心斗志却益智咁样，即系几有 意思啊，咁样咩意思啊？ 喂，你望到个理想，有时好多朋友，即系好多年青人咧， 系， 我好想做一样嘢，我望到噶啦，但系点做咧？ 倾下倾下，自己会阻止自己。 系啊，同埋有时咧，有啲嘢即系。唔得嘅，我唔得嘅，我唔好啦，唔行啦。 好簡單嘅啫，其實我都經歷過，只要放膽去做。 哦， 你做咗好過冇做。 咁啊係喎， 係啊，用心好過唔用心，俾多啲準備。 做多啲， 做多啲，系啊！依家我啲嘢你帮我做埋佢，阿超 B 吓又做啊， 系益你啦，系咪先？好歌献给大家 ，Beyond 嘅《不再犹豫》。 问句天几高深 有 Alex 李志刚、 超 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Lady Hong Kong。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之一的黄伟贤涉嫌在住所制造 DNT 强力炸药，早上在区域法院承认一项制造爆炸品罪，被判监20个月，妨碍司法公正罪就获准全党法庭。黄伟贤前年联同其他11人偷渡离港前往台湾，在内地水域被捕，10人先后被押送回港。除了李宇轩之外，其他人被律政司加控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经认罪协商后，黄伟贤承认原被控的制造爆炸品罪。案情指30岁机械技工黄伟贤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1月14日，在沙头角公路吴屋村附近制造爆炸品，即是俗称 DNT 的强力炸药。港大医学院表示，坚尼地城和邻近地区或有机会出现大型新型病新冠病毒感染群组，强烈呼吁校内教职员和学生今个星期不要到访该区吃午饭或者进行任何除口罩的活动。港大医学院在社交网站提醒教职员和学生，进入校园前都要上载快速检测结果到校内系统。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前日更新之后，因为技术错误导致部分 Google 和华为用户的疫苗通行证二维码等被删除，其后修正问题，推出 3.2.5 更新版本。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乔再次就事件致歉，指出承办商和资讯科技办公室在测试过程中不够严谨，日后会加强测试并认真检讨事件。林伟乔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资科办就今次事件收到大约100个求助。他又说，除了凭纸本针卡再扫描二维码之外，亦可以到疫苗接种网站输入个人资料，取回电子针卡二维码。办公室亦正构思设立专线，处理市民对安心出行应用程式运作的问题，期望1至2星期内推出。房屋署表示，截至3月底，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进一步上升至6.1年，当中长者一人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是4.1年，两项轮候时间都较上季增加0.1年。截至3月底，共大约有147,500宗一般公屋申请，同埋大约97,700宗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骤雨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5: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47点，跌了379点，成交金额6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38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美团158.7跌2.7，腾讯控股345.6跌4.8， 阿里巴巴80.65跌5元，京东集团191.9跌16.3，快手62.75跌1.5，盈富基金19.55跌4.1，友邦保险72.5升4.5，比亚迪股份225.6跌7.6，南方恒生科技3.83跌咗1.08，中移动系50.05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29.7，瑞士法郎0.997，加元1.303，人民币6.767，英镑对美元1.221，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5,808点。跌404点，港金报17,360元，升咗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38美元，卖出1,848.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繼續跟你講油麻地的砵蘭街啦。油麻地的砵蘭街因為有石屎剝落的關係，介乎窩打老道至到碧街的一段砵蘭街仍然是全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重複多次，就是油麻地的砵蘭街因為有石屎剝落，介乎窩打老道至到碧街的一段砵蘭街仍然是要全線封閉，一帶車多。隧道方面，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在灣仔運動場，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竹坑道去深水湾方向，跟住维他大厦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香港仔工业学校对出。咁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对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圣座治大厦。亚街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跟住窝打老道呢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西洋菜南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去油站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揸车的朋友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我系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系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同死亡嘅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咗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 DSE 喺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为避免考生在点名的时候在市场内除低口罩，以减低病毒传播风险。考生核对身份的程序将会安排在开考之前在市场以外的地方进行，例如有盖而且通风的地方、有盖操场等等。 核对身份的检查站设有透明隔屏，考生需要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放在台上面给监考员检查，监考员亦会要求考生在隔屏后面暂时除低口罩以核对其容貌。 核对身份后，监考员会在考生准考证上有关科目或者卷别旁边盖印。考生进入市场前，监考员会再检查考生准考证是否已经正确盖印。 为确保市场有足够时间完成核对考生身份等程序，考生应该提早大约30至45分钟之前到达市场。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泽星。 我是Gigi袁明熙，能够加入乐坛是我人生之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未来的日子我还有很多事要学习，我会好好努力和进步。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直播室里边有李志刚啦，有超 B 啦，同埋阿土。除此之外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就有关心妍阿 J，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恭喜你啊！ 多谢你。 系啊，可以开呢一个咧红馆演唱会啊，但系好似个筹备好。紧迫喎，系咪啊？ 好紧迫啊！而家距离得翻3个零礼拜啦。 哇！ 系啊，未试过咁刺激噶啦，应该。 吓，系咪因为即系嗰个即系抗疫嘅时间啊，即系开放翻嗰啲措施，先可以 announce 自己嘅演唱会定系点咧？ 系啊，因为我一月知道嘅，咁然后就第五波啦。第五波之后就谂住，哎，都唔知道有冇得开。咁、然后自己都 keep 住练住先啦，即系我有个信念系可以开到嘅。咁點知四月中就知道，咦，真係開得翻喎！咁但已經係四月中啦嘛，咁所以呢排就即係密鑼緊鼓咯，即係好快咁樣做宣傳啊！咁所以呢兩個禮拜都不停做宣傳，咁而家都係得翻3个礼拜去練嘢啦。 嗯，會有啲咩嗱？聽講話會有腹肌喎，係嘛？ 係咩？ 夠腹肌啊？ 有腹肌咩？唔知佢腹唔腹喎？ 我聽阿天兒講㗎咋，係咪會即係練下個身形咁樣啊？ 都好彩，我之前一月已經即係當佢有得做啦，咁我就一路都自己跑步咯， 都 keep 住， 係啊，跑步啊，自己屋企練啦，因為始終嗰陣時候我哋冇得出去嘛。咁今次因為唔使跳好多舞，因為冇乜時間排咁多舞，咁所以個腹肌唔知道腹唔腹啦，少少啦可能。 咁但係你有腹咪得咯，你而家定係最最幸福啦，呢、這個小奶奶。 多謝。 除咗有演唱會開之後，仲有咩？即係女女可以翻學，佢有翻好多 me time 嘅時間啊！ 冇錯，佢翻得好著事，因為最緊張係呢個月啦，咁佢就開翻學，咁變咗我就兼顧到兩邊啦。如果唔係佢屋企有時候我都要好顧住佢嘅，即係我唔可以淨係掛住自己演唱會嘛，我都要好錫佢。咁所以而家翻學，咁我又多翻6个钟头時間。 哦，即係佢翻學要都翻6个钟嘅。 係啊，差唔多。 都幾長喎，又都時間咯。 係啊，咁所以就。变咗我就可以用嗰啲时间做好晒啲嘢，练好晒，咁就陪翻佢。 哦， 系啊，咁到佢做功课啊，或者冲凉时间，我又做自己嘢，系、 哦、 啊，咁就好好多啦。 哦，咁啊都几好。咁其实应该叫阿女女去读全日制嗰啲啦。 出年真 的 噶，小 学啦嘛，小学就 会全日制噶。其实今次的演唱会咧，都是对于关心嚟讲一个很好的庆祝活动嚟嘅，因为今次就系庆祝你入学20周年。 系啊，系啊，真系好感恩啊。 系系、啊，今次20周年呢、這、一个，同上一次对上一次已经系系咪10周年啊？嗰阵。 上次如果红馆是10周年咯，但如果沙科那次就8年前咯， 即是很久没上台唱歌噶啦，会都系即系做 show 吓、 啊，差不多即系我想上次未生女女之前啦，所以都一段时间啦。 今次个筹备咁紧密咧，系咪而家好 intense？ 即系每日都个脑而家转紧啦，点样做啊咁啊？ 都系啊，但系我觉得有得开已经好开心啦。咁同埋呢个演唱会叫约啊嘛，咁所以今次系个约好似。约咗你哋，约咗人系好似有啲嘢 look forward， 咁我想带出嗰个有盼望啊！我觉得我哋大家可能都可能困咗好耐啦，咁所以我希望即系大家出嚟啦，有盼望出嚟睇下演唱会，开翻大家嘅心。咁所以我冇谂咁多，我觉得我有少少 mission 带住去做嘅时候咧，我觉得做得几多得几多咯，即系大家嚟，即系譬如你。出嚟啦，聽下歌啦，relax 下入到嚟，開開心心，唔使 諗 係啦，唔係啦，娛樂下，唔使諗咁多嘢啦。咁、我希望帶到呢一個嘅 message 咯。 係啊，你唔止啊，你淨帶俾我好多 message 啊！你嗰個正面啦、啊，即係唔係話你冇側面啊？但係你做嘢係好 positive， 係啦，同埋你係嗰啲咧。即係好扯嘅人嚟嘅，我覺得係關心妍，因為你係咧好 strong 嘅一個人啊！ 你都仲要記住我爬塔嗰啲， 爬塔 呢啲使唔甩？呢廿年使唔甩？我諗我哋要有呢一個嘅。 鬥志咯，即係諗，尤其是我哋經歷咗譬如疫情咧，大家都要有呢一個精神，即係唔好咁容易即係冧咯。即係我哋會有冧嘅時候，但係我覺得你堅守住你自己想做嘅嘢啊，或者你愛嘅嘢，你可以繼續去做啊。咁但係當然你要付出啦，要堅持啦，係啊。 會唔會同你嘅信仰都有關啊？即係譬如。啊、即係你咁堅持，或者你咁正面， 都有嘅。因為我覺得個歌聲嗰、那個即係真正嘅意義，唔係淨係話我可以有咩成績或者咩，而係你嘅歌聲可唔可以安慰到人啊，俾到人力量啊，你嘅歌聲嘅 meaning。咁所以譬如我嘅慈善基金啊，即係我音樂可能已經未必係擺喺主流裏面淨係做自己嘅歌，而係音樂可以再喺延伸咩地方可以做啲咩呢？我諗我想帶出嘅係呢個 energy 咯。 嗯，係啊，你嘅關心妍嘅慈善基金咧， 係燃亮生命慈善基金。係 啊，燃亮生命慈善基金咧，即係你嘅慈善基金咯。好正喎！你咧係教唱歌，咁然後咧嗰啲學費就攞曬嚟做慈善，係咪 啊？幫助一啲低收入家庭，俾佢哋有音樂治療啦，即係可能好多情緒啊。或者自閉啊、抑鬱啊，種種啦。咁特別係呢幾年，我哋知道哇，好多情緒健康嘅問題咧。咁所以真係即係做得好著時咯，我覺得係。 哎，同埋真係而家即係疫情期間咧，都聽到好多嘅家庭咧，即係可能有個收入困難啦。咁就可能直情早前咪都聽到有小朋友可能學吉他都冇能力，即係媽媽喂，有冇啲同學仔都有啲咁嘅？古仔即係喺阿關心妍身上面，我 即係經濟上有啲困難、啊。 感動真係 有，因為好多嚟得嘅都係低收入家庭，咁、其實佢哋譬如佢個小朋友有過度活躍症等等啦，佢哋其實冇未必有錢去醫啊，即係你做一啲呢啲 therapy 係好貴噶嘛。咁所以我哋呢度就提供免費嘅音樂治療。咁當然嗰個 cost 我 bear 啦。咁但係 at least 佢哋可以有個地方啊，除咗藥物之外，可唔可以有其他嘅途徑可以幫佢哋舒緩到咧？咁我哋就希望可以即係提供呢一方面。 哇，真的很有意思 啊！系啊，同埋呢个即又要开演唱会，又要凑小朋友，仲要做埋慈善基金，教埋音乐，你嘅时间都好难分配下，即系 好难分配啊！系都系噶，但系当你要做，你就做到啊！即系你将自己分开四份，咁你就自己去划分啲时间咯，咁。因為慢慢你年紀慢慢大咧，你反而會爭取時間。以前可能即係好青春嘅時候，揮霍下先， 年少青春。 係啊，但係而家發覺，哇唔係喎，真係將來都唔知仲有幾多體力，做幾多嘢。咁如果而家仲有體力，係咪做多啲咧？即係可以做到就做咧，唔好嘥時間。 哦，咁使唔使同阿老公攞翻嗰個 permit 咧？唔好意思，我今日咧唔好得閒陪你住啊，今日唔呢樣個。我記得之前好似話忙嘅時候咧，都要同老公即係食飯點都要翻去噶啦，咁樣類似噶嘛。 咁我會安排好啲飯餐我先走嘅，即係我就算唔翻去煮，咁我都會搞掂曬，佢哋一定會有嘢食咯。咁我都會做曬我自己 真好好、啊、 太太嘅職責先嘅，係啊， 即係犀利，面面俱圓，面面都咁。 而家好簡單，就係、是、好多都係網上噶嘛，即係你買嘢各樣嘢你都 咁啊係。 以前你就真係話一定要去街市，而家你可能撳曬，有啦，冇廁紙都要有，跟住全部 send 曬去係啦，係啦。 咁我覺得而家係方便咗好多嘅。 哦， 係啊，即係咧可以話咧。每一方面都做得咁好，咁亦都咧呢一隻新歌咧《約》咧都係你自己作曲嘅喎，關心妍。 係啊， 嗯， 我覺得即係我諗緊送啲咩俾個歌迷啊，因為咁多年嚟佢哋都真係由細細個跟到我而家可能。 係啊，我都係由細細個跟你㗎。 係 啊， 係嘛？ 係啊，我細細個跟，負擔不起啊，真係。 即係唔太強啊。 細細個，咁我就諗即係可以送啲咩俾佢哋咧？咁啊自己寫一隻歌咯。咁嗰陣時寫嘅時候都好大嘅抱負，咁都寫唔出啊，唔知寫啲乜嘢，突然間太多嘢要擺落去，咁後屘我真係睇翻啲片段咯，睇翻啲歌迷片段，哇喺下邊呐喊，關心妍，關心妍，即係以前嘅年代好 crazy， 係 係係係， 跟住發覺哇，佢哋個個都大過曬咯，即係已經唔係小學生或者中學生，而家係可能係爸爸或者係一啲成功人士，我唔知啊，即係完全係大過曬，咁我好感動啊，咁我就喺即係寫咗呢個 melody 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就唔知你哋咁多年嚟你哋有冇同自己做過啲咩約定呢？我就約定你哋話，我點樣都希望做到個二十週年演唱會嘅。咁我兑現咗。咁唔知你人生有冇人失約呢？咁同埋而家約人都好唔容易啦。 係啊係啊， 以前就約你聽日啦。嚇、啊！聽日就要諗下，使唔使檢測咧？得唔得咧？出唔出到嚟咧？即係而家已經唔係以前咁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可能離開咗我哋啦。咁所以即係唔係成日見到面。咁我就將呢個歌就寫咗呢一個嘅 concept。咁就陳耀新幫我填詞。咁我揾咗 Randy。 幫我去同埋阿黃兆明監製同埋編曲，咁我自己好中意，我覺得呢只歌帶到嗰個盼望同埋我想講嗰個 energy 出到嚟咯。 嗯，係啊，咁不如一齊聽一下我哋呢個約啊約會啊，約啊關心妍。 人生兜转走到了目前，遗忘途径多少失约或失眠，偶尔在心中忆起某诺言，已是隔多年。人人求新追赶，总各自发展，回头留低多少感慨或感言，信若愿一天可实践兑现，然又再耳边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点，记住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约定见，彼此之间感觉未变，频率也未变，谁怪你眼浅放下想激发战，无常人生穿梭转眼数十年，多少牵挂或牵连，记挂在当天可实体碰面，无事亦相见。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彼此境况就算改变，连习惯也改变，期望你笑脸再多。约定某天某月某年某落脚点再遇见，身边一切就算改变，连道理也改变，和你不变。雨后晴天再没风险，听到你声线连服了我胆战，明天当想见面总可约 哇！听呢只歌咧，净感觉到啊，关心妍好多年嘅一啲歌唱片段，就用呢只歌嚟衬底， 好多 fans 个样 吓，好多嘅经历， 系 咪啊？ 系啊， 嗯 佢写得好好咯，佢写到我想讲嘢出嚟。 吓，阿陈耀心真系将你嘅心声写晒歌词嗰度， 系啊， 系啊，有关心妍嘅呢一首约，咁呢只歌会系演唱会最后唱啊，开头唱啊，谂咗未啦吓？ 应该系尾段少， 尾段啱啲啊，近尾嗰度啱啲。 因为我想人走嘅时候带住一个哭， 嗯， 即系我啲歌你知啦，好多都系偏惨嘅， 系啊系啊，惨 惨完之后应该要偏开心离开嘅， 系 系啊。 咁吓呢个演唱会都有冇你嗰啲惨情歌都会唱噶嘛？系嘛？ 会嘅会嘅，一定会嘅。我太强一定唱俾你。 啱啦，我就中意啦， 同埋你有心啊，真系 你有心啊，系啊。 我记得咧，即系嗱，对上八年前嗰个演唱会咧，我就有参与其中，我睇住你嘅演唱会啦。嗰阵时你染咗一头粉红色头发，同埋嗰阵时啱啱出咗一个咧片段，就系你叫关家姐啊嘛。 系啊系啊， 有一个第二个身份噶嘛，嗰阵时好哇 噶嘛。 C12系啊 ，C12 系啦，嗰阵时亦都咁样啦。今次会点咧？即系上一次就未生女女啦，都几 wild 噶嘛。今次会唔会都 wild 啊？ 今次都应该会有啲惊喜嘅，希望 系 系啊，三个礼拜之后你咪知啦。 三个礼拜吓，佢真系预备呢一个演唱会。 系同埋听闻好似话都揾咗啲 fans 都问下，喂，你最想可能邀请啲咩嘉宾？好多人都同你讲话，我想邀请谷姐、 啊。系啊，我都想啊，我都想啊，真系，但系都 未必得咯。 哎呀， 系啊，因为始终因为而家疫情， 系系 咁，系都明白嘅，即系可能佢哋都有自己嘅事啦。咁所以我都尽力邀请嘅，所以都希望一齐集气啊。 好啊，好啊，好啊。喂，疫情关系咧，我见到阿关心妍上嚟咧，我好放心啊。 系， 因为攞住咧，我认得系喺坊间最贵嘅一个消毒喷雾嘢， 净化机。 净化机，听讲你拍演唱会 poster， 你都攞九嚿喎，系嘛？ 唔系呢个几个啫，冇咁多咁贵，买唔起几 個。喂，這个真系坊间之中最贵嗰个嚟噶喎。 系啊，因为我都系我老公搞噶，我唔识啦。咁但系佢话呢个最好，咁我 bear 唔起噶嘛，三个礼拜之后要开 show， 有咩事点算咧？系咪先咁大坛嘢？咁所以呢一个佢觉得系你都话知道系最 系最好噶，系 几好呢、這个佢就咁喺度放可能三分钟咁跟住佢就会消毒到起码两个钟头咯，咁就唔使不停长放出嚟咯。 吓，因为佢呢一个系个水咧都要有关嘅厂房喺嗰度买嘅， 系 咪 啊？系啊，系 个水唔可以用普通水嘅， 同埋佢系针对我哋而家嗰两只菌噶嘛。 哦， 系啊，即系所以就好，即系好有效咯。如果你针对性嘅话就 吓，即系我哋呢单身寡仔咧就会即系舐啡啲咁样啦， 系冇错。 但系不如即系阿关心妍，你有家庭啊，即系吓有大有细咩？系咪真系其实都好担心个疫情噶啦？ 都担心噶，所以之前即系我一月知道有个期嘅时候，我都冇得去任何地方，我净系出去跑步，跑完步已经冲即刻要即系 因为啲 gym 闩咗啊嘛，系啊，你冇得做运动啊。 咁但系如果我唔 train， 其实我做唔到个演唱会。咁好彩嗰阵时一月开始月去 train 到六公里、七公里、八公里到而家九公里，咁就变咗而家就已经系个状态咯。因为你始终四面台嘅，今次未试过，咁啊体力真系要好多， 系、啊， 系啊，系咪？你都觉得系？ 我计过系，因为我而家有阵时咧睇嗰啲 TikTok 咧，想跟个人跳舞咧，哇，跳两分钟嘅，哇，好攰啊，扯晒虾咁样噶，即系要 train 翻下噶。 系啊，咁、啊、所以好彩嗰时 train 咗咯，咁但系都好小心，冇去地方住咯，咁同埋女女又喺屋企咧，咁女女都唔出去，佢都好少嘅。 系系啊，咁而家屋企系咪真系高规格噶？即系全家人都要。 都要嘅，因为我始终要开 show 嘛，我老公都系除咗公司点对点咯，反而我系高危嘅，成日周围走，所以我要带住啲即系 啱啊 嘅嘢啊，咁我希望可以即系 make sure 自己系无菌咯。 系啊，你头先入嚟嘅时候，我以为你系嗰啲神坛啦， 唔系嗰啲放湿啊， 念经嗰啲咁样咧， 系咁，如果咁高規格咧，演唱會會唔會都帶阿女女去即係睇下、見下世面，或者甚至俾佢上下台咧？都會嘅，因為而家佢翻學噶啦嘛，咁所以都即係慢慢去到六月，我諗更加好啲啦。咁唔知佢會唔會上，唔知佢會唔會真係表演到啦嚇、 嗯？ 我都希望啦。咁但係因為都唔知道到時佢嘅心理狀態係點噶嘛。 嗯，係啊，都要順其自然噶啦， 係 啊，逼唔到噶啦， 逼唔到噶，係啊。同埋我都唔會逼咯，如果佢做到咪做，我做唔到話錄導演我話有個手勢，如果佢唔肯咧就 cut 啊，即 係 cut 係啦個手勢，走啦， 咁樣即係割頸嗰個手勢，割頸。 但係平時小朋友屋企都會中意表演噶嘛，係咪去都？ 佢中意唱歌，但係佢中意柔軟體操啊，即係佢都話如果上去可唔可以打唱完之後可唔可以打個關 頭？好啊！ 係佢真係中意呢啲嘢， 即係佢啲筋都好鬆嘅。 佢係啊，佢好醉心。之前睇完奧運咧，佢成醉心咗柔軟體操。 哦， 而家係佢個 dream。 嗯， 咁所以佢真係即係開個音樂咧，佢自己就跳噶啦，都未有人即係好認真咁教。佢平時有上嘅之前， 係係。 咁但係佢真係好中意咯。 好啊，柔軟體操好 fit 噶，唔使額外減肥。 真係好 fit 嘅，佢自己咁樣打關鬥咧，佢淨有老鼠仔 嘅。係嘛係 啊，真係乜都唔使做，佢做喺呢啲跳下咁樣成，佢真係成身係 muscle， 係 muscular 曬，好犀利。 咦，咁关心妍系咪都算系一个即系好 free 嘅妈咪咧？因为有啲妈妈就话：，哎，唔好啊，你阵小心跌亲啊、撞亲啊、整亲噶嘛。 我个女太大胆，佢中意玩嗰啲，可能唔知系咪我哋爬塔咧？佢中意玩攀石， 系咪啊？ 系、哦、啊， 即系你嘅基因入边已经有 了。其实我冇佢咁大胆，我打唔到嗰啲咩空翻关斗噶，我净系怕高啫嘛，其他嘢我都惊噶。系啊，但系佢比我大胆咯，咁所以我觉得你中意你试咯，但系你真系做一个运动员，我话。你要好多嘅堅持，你大個啲，你先知道你做唔做到。 係啊，不過其實我諗做每一個行業都要有佢嘅堅持咁樣噶啦。不過可能咧，做運動員就可能未必係自己嘅範疇，覺得咦揾唔揾到食嘅咧？我哋香港人好現實噶嘛，好多時都。 咁如果呢個係 佢嘅 passion， 咁就我都會支持佢咯，叫佢使少啲咯。 嗯，哎呀，我都想做個關心妍個仔啊，係 咪啊？ 咁啊真係開心啊！你 同老豆差唔多啊，真 係。咁啊，關心妍，你嘅演唱會係幾多月幾多號啊？ 6月4号、5号。 好， 好， 哎呀，好快啊！咁啊，阿偉仔誒，佢幫我搞掂㗎啦。我哋拉大隊咁樣。 多謝你哋。 嚇，到時啊，真係要獅子呢個渾身解數，同埋同所有即係睇住關心妍大嘅歌迷咧，慶祝你入行20周年喎。 好啊，多謝你。 嚇，會唔會仲有啲新歌咁樣一齊推出㗎咧？ 都應該唔會啦。 都一樣， 一隻啫。 係啊，咁啊，地獄式訓練啦嚇。咁啊 ，good show， 關心妍。 Thank you。 多人擦伤扭伤已经送院治理。北韩官方传媒报道，当地出现首宗新冠变种 Omicron 个案，是北韩首次承认国内出现新冠病例。南韩表示愿意向北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韩联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在主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时，公布国家发生最重大的紧急事件，表示平壤是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从一名发烧患者身上采集样本，经基因测序之后确定属 Omicron 亚型病毒株 BA.2。會議形容是2020年2月至今堅守兩年三個月的防疫戰線出現漏洞。金正恩指示北韓全境徹底封鎖，各事業、生產、生活單位要在隔離狀態之下組織生產生活，完全阻斷惡性病毒的傳播鏈。金正恩強調進一步加強前線、邊境、海域、空域的警戒勤務，確保國防萬無一失。天气方面，一道活跃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一个强雷雨区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密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大雨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骤雨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398点，跌425点，总成交金额786.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1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45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56.8跌4.6，腾讯控股343.4跌7蚊，阿里巴巴80.4跌5.25，京东集团190蚊系跌18.2，盈富基金19.53跌4.3，快手62.35跌5.5，中国移动50.25跌8毫，友邦保险72.45升4毫，比亚迪股份225.6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576，瑞士法郎7.883，澳元5.409，加元6.028，新西兰元4.905，欧元8.25。每百日元对港元6.0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92。日经平均指数报25748点，系跌464点。港金报1732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0.47美元，卖出185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一架坏车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快线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嘅快线有坏车，一带车多。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呢一段交通回复正

是为了可以再度回来。你有啲乜嘢感情疑难呢？逢星期四 Made in Hong Kong Love in Hong Kong Season 3 落雨湿湿咧，特别有一种浪漫嘅感觉，唔知两位拍档有冇呢种感觉咧？ 有少少浪漫啦，有少少有少即系凄然啊，凄戚戚咁嘅感觉。 嗱，当然唔系嗰啲暴雨好大雨揼到个人好狼狈嗰一种啊，微雨之中咧，其实系有一种浪漫嘅个氛围喺度。但系我成日觉得浪漫呢一样嘢咧，好虚噶， 虚噶， 即系你好难去界定。喂，你觉得浪漫嘅嘢，其实可能人哋听吓好平常啫。 其实讲真，你要 like 嗰个人先嘅，你 like 嗰个人咧，佢做乜都浪漫噶啦。你唔 like 嗰个人咧，你做乜都黑你憎。 咁啊系啊，有啲人。浪漫起嚟嘅时候咧，我煎个牛排俾你窿晒咁样咧，觉得好食噶，点解冇味噶？ 诶，唔紧要，窿咗唔紧要，我切走咗啲黑色嘢，我食入边嗰啲就得噶啦，咁样。 其实可能切走晒啲都冇嘢食噶啦，都觉得好开心噶， 叹咁样。 但系两位拍档，我想问你两个系咪一啲浪漫嘅人咧？ 我都算系噶， 即系你会自己制造浪漫， 会噶会噶吓，同埋我就嗱，好多人都会话，诶、哎，浪漫唔使钱嘅，去沙滩啊，行下海滩啊，执只贝壳听下，好似听电话咁样啊，踢下海浪啊咁样，我觉得系嘅。但我喜意有錢的浪漫 有陣錢味不 是即、就是有譬如你、去靚酒店啊喝靚、香檳啊吃靚蛋糕啊吃靚牛排啊即、就是那些我又喜意呢一邊那些即、就是我其實我是貪慕虛榮 我覺得不同年紀有不同的浪漫需要即、就是你細個的時候你真的可能兩個一起沒事做搭個電車由站頭搭到去站尾啊你都覺得哎呀好浪漫啊搭咗两个几钟头车我哋两个呢不停倾偈不停拖住隻手好开心啊。 是是是。 但当你年纪大嘅时候呢唔好嘥时间啦求其快快脆脆去到目的咪走囉咁样㗎嘛。 唔係我觉得年纪大咗呢个人开始懒啊对于呢啲嘢呢、 哦、 你以前做呢啲嘢呢你会觉得 ,ok 啊好小事咋嘛我为你我付出所有嘢。但当你长大咗之后你开始呢个人会懒惰或者会计较嘅时候呢啲好少嘅嘢你就会慢慢唔做囉。 係所以呢有啲比较上一年纪嘅朋友呢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呢你见到佢仲拖到十一十啦然之后突然同对方讲小心啲啦，整親啊！陣間你覺得好 sweet 嘅、哦，因為好似呢啲有啲朋友覺得攞老鳳啊，有啲人就覺得、你行啦、走啦，即係會咁嘅啫嘛，即係你未必會咁 sweet 同你 講。但唔係、哦、有啲女仔又會覺得行啦、走啦咁樣，哎，好浪漫啊！ 即係中意俾人學嘅 另類 浪漫啊！係 嗱，我自己講一個貢獻一個，我自己覺得浪漫嘅 moment 啦，即係我咧就唔係嗰啲好中意話用金錢堆砌嗰一種嘅，因為我覺得誒好、多人望住或者同大家分享個 moment 咧，我唔能夠好感受到嗰個浪漫嘅氣氛。我自己咧就覺得有一個 moment 好浪漫嘅就係即係沖完涼啦，咁女仔頭髮好長咁樣要吹頭咯。咁你哋嘅另外一半就会好远，可能坐喺 sofa 度就会望住你，然后佢就会 入你过嚟， 系佢话佢指住佢自己，佢行过嚟帮你吹头。 哦， 系啦，咁我觉得呢、這个即系佢喺同你吹头嘅过程里边，佢就唔系睇电视，唔系打紧机，系一路摸住你， 用心 系啦，帮你吹个头嘅，你会觉得哇呢、這个 moment 系唔系钱啦、啊，亦都唔其实好小事啫嘛，都系吹个头啫，但你就会觉得啊嗰个氛围 系 有啲嘢噶。 嗯， 但系就讲唔出嚟。 我觉得嗰种浪漫系因为佢愿意为你去做一啲嘢咯，即系呢一个系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浪漫嘅时候，你感受到佢为你做嘅嘢，即系唔系话你做嗰样嘢好似老讽嘅，即系觉得吹头你咪吹咯，即系嗰啲咯。 嗯， 又要我啊咁啊！ 我有个朋友佢系做发型师嘅，所以佢真系老讽咯。佢所有佢老婆啊，佢个女个头都系佢搞嘅咯。 哦， 咁佢永远都系佢个女起身翻学嘅时候咧，爸爸。幫我整個頭，咁啊係，你屋企有個髮型師嘅話，梗叫個髮型師，唔通自己整咩？係咪？ 另類嘅方便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譬如話喺街上面，即係好似頭先阿 B 講，你見到咧公公婆婆咧拖住手咧，你自己都會有一種即係個感動或者浪漫嘅氛圍出。當事人唔覺噶，但係你自己如果情感豐富啲嘅話咧，就好容易會有呢一啲嘅即係感覺出咗嚟咯。 都要有自己你自己係一個浪漫嘅人。 你自己 get 到嗰个氛围，先会 feel 到嗰个感觉嘅、嗯。其实真系可以话系好虚嘅。 系啊， 系啊，因为浪漫呢样嘢冇一个 冇定义噶， 冇定义噶，冇得度噶嘛。即系你度嗰个浪漫同我度嗰、那个浪漫系咪一样咧？唔同嘅。即系譬如我试过有啲浪漫咧，就系、是、对方为我做嘅，即系咁啊去旅行啦，咁啊明明嗰阵时系生日 trip 啦，咁你去旅行即系咁冲凉咪冲凉都唔理啦。 佢个个个都同冲凉有关嘅啦，咁 juicy 嘅。 行翻出嚟嘅时候咧，咁熄晒灯做咩事？跟住咧，原來我地下已經鋪滿咗一個心心型嘅蠟燭啊，砌好曬啊， 有花瓣啊， 邪教嚟噶。 咁你真係諗得好。咁跟住覺得好 sweet 啦，即係覺得，哎呀好靚喎咁樣。你特登即係仲要諗乜嘢？明明佢兩人點樣揾啲蠟燭？ 係啊， 即係堆蠟燭，你點樣？ 即係佢預備咗帶咗啦，去 咯。係啊，即係你見到呢樣嘢，你覺得啊，你都幾用心喎、啊，為咗我做啲嘢咁樣咯。 我識唔識㗎？ 一定識㗎啦， 唔係咁唔知嘅邊個㗎嘛？ 我咧都係講過一次㗎，但我都再想再，我都係覺得好浪漫嘅，就係、是、有一次好耐世紀啦，咁啊去美國啊探人啦咁、樣，咁啊但係因為佢啊有嘢做，又一咩就要喺大學嗰度有啲工作咁樣啦，咁、樣咧佢住嗰度咧就離開大學都要一個車程嘅，咁於是我陪佢翻工啦咁樣，咁一齊咧就坐喺個車入邊啦。就喺呢个美国嘅公路波士顿嗰度咧，就系揸车就去个大嗰度翻工啦。突然间个收音机响起 Mariah Carey 嘅 My All， 跟住佢就同我讲话，不如呢只歌系我哋嘅主题曲咯，好唔好啊？跟住我就拖住佢嘅手啦。 好浪漫喎、啊！這個、 我呢个系佢制造俾我，因为我唔会咧，因为我做 DJ 咧，可能同埋你唔会话，诶边呢只歌我哋真系咁鬼靓噶咁啊！但系佢讲哦 OK 喎， 嗰一下又瘦咯、 啊，系好瘦啊！ 诶、我都试过啲浪漫就是，譬如其实嗰样嘢系可以系好唔浪漫嘅，但我觉得自己做得好浪漫就系、是、啊佢做嘢好夜，咁你翻嚟嘅时候咧。咁我一早就啊、哎，你去到边啊？诶、哎，咁谂下食咩啦，转头先算啦，点点。咁原来我屋企咧已经啊，即系做到成日积咁样咧，而家整又煮好晒成餐饭。 狗大鬼， 咁你谂下，我煮嘢食，即系呢件事系好癫噶嘛？咁翻嚟嘅时候望到一堆嘢，做咩啊？有嘢食嘅？点解？你买外卖翻嚟嘅？即系嗰啲嘢特登邀引嚟嘅。咁但系其实佢都知道系你特登煮嘅，因为嗰啲嘢食你谂下咁核突嘅卖相都系我整噶嘛。咁你咁啊，佢都会觉得系我自己觉得好浪漫啦，系咪先？ 浪漫嘅，咁但系佢觉得点先？即系佢系 appreciate 啦 ，OK 嘅 appreciate 咁，跟住佢都觉得浪漫咯。 因为个问题系喂。一个当对方做一样平时佢唔会做嘅嘢，而为你去做嘅时候，咁呢个已经系个浪漫嚟噶啦。 系，我会觉得咧，浪漫呢啲嘢咧，要有某一啲元素嘅，即系一系咧就系有落雨啦，一系就天气冻啦， 或者有原因嘅，即系可能佢生日啊，或者 whatever 咁样。 系啦，有啲 decoration 嘅，即系譬如有花瓣啊，有蜡烛啊，有酒，有音乐啊，呢啲就 有礼物啊。 哦，系礼物都好重要。呢啲我觉得就系喺浪漫嘅元素之中咧。有一样嘢咧，其实都已经成功咗一半。 同、埋你要系无端端，即系嗰样嘢系有少少咧，嘥时间你都唔介意嘅。 系 因为我好似有一次就自己生日啦咁样，咁无端端突然间佢咧就送个蛋糕俾我，跟住佢话其实我自己整嘅。我吓，点解你自己会焗咗个蛋糕出嚟咧、哦？原来佢安排晒，譬如嗰日可能系七点会见到我咁样啦，佢嗰日就唔翻工，就去咗一个 course， 就系可能十二点嘅嗰个 course 系教你整蛋糕嘅。咁教佢整蛋糕，教完之后个蛋糕系你噶啦嘛，咁佢就系全日嗰六个钟头就整一个属于我嘅蛋糕啊。 哦， 然后咧偷偷地咁夜晚见嘅时候就送俾你。 呢个好 sweet 啊！你收埋咁多浪漫嘅嘢噶。 咁讲真，我人又抵嘅，即系抵对我好嘅我人。 你咁样转个弯赚自己，我都认同嘅， 都认同嘅。 喂，转头咧读下各位听众咧，你放闪同埋你浪漫嘅经历啊！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退避再触碰，快乐不奢求无悔，你俩 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水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色，每日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暖着暖着很好，只要活着 唔知咪发烧咧？早上37.2度， 我都发烧。 系啊，喂，继续我哋咧，即系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嘅 Love in Hong Kong， 有 Alex 啦、土同埋超 B 啦。呢度有个 message， 佢话咧放闪有一次生日咧，男朋友送咗个银包俾我，入面放晒佢影我嘅相啊，手机影啊，仲要攞去晒嘅相啊，真系喊晒，所以就好记得咯。 而家晒相真系好难， 就好难 啊， 同埋你手机嘅啲要拣又要 send， 系啊，所以咧 谂起下都麻烦，觉得谂都觉得已经麻烦。 呢度都有个听众啊，对于即系雨水下嘅浪漫，佢有一种嘅感慨，佢就话咧，对于校长咧嘅雨丝情愁啊，好有印象，咁亦都好中意咧歌里边嗰种咧喺雨中。即系男女熱戀之中咧，喺把遮下邊嗰種嘅浪漫感覺，大家咧可能膊頭掂住膊頭啦，跟住啲雨聲啊嗒嗒聲啦，心跳啊卜卜聲咁樣，咁一個感覺咧就好似好浪漫，喺愛情就喺把遮下邊咧。无止境咁样扩散啊！ 我中意一齐揸遮，然后只手两个掂到咯。 哎呀，我今朝咧即系落到滂沱大雨嘅时候，我见到个画面咧，我都觉得几 sweet 嘅，就系、是、个男仔同个女仔咧同一把遮啦。 系， 咁你知道你同一把遮之后，你两个个膊头都会湿湿地噶啦嘛，即系滴噶。跟住个男仔咧望到个女仔可能个膊头有少少湿嘅时候咧，一只手揽住个女仔，揽埋嚟自己身边。然之後，即係兩個咧，就即係好似 黐埋一嚿， 黐埋一嚿咁樣，即係揸住揸住把遮。你覺得其實都幾 sweet 啊？呢啲 係啊，唔係呢一種嘅感覺咧，即係我會覺得係曖昧嘅時候咧，特別 明顯嘅呢、一種即係擔遮下邊，大家咧又好似唔係好夠膽靠近對方，但 有少少挨住， 係啦，有少少挨住，大家又喺同一把遮裏邊，可能又有啲雨水有光，令到你隻眼好似閃閃發光緊咁樣，咁就會有一種好似有啲錯覺同埋有個曖昧嘅氛圍咯。 另外呢邊有啲聽眾就話啦 ，Alex 啊，超 B 阿土，我嘅私家浪漫時刻咧，其實三年前咧都分享過，到而家咧仲記得嘅，證明咧真係好深刻啦。件事咧就係、是。我间中咧就会同我嘅同居男朋友玩，问一啲无聊嘢。我唔期望咧佢认真答我噶。咁有一晚咧，我喺度问佢 Do you love me？ 咁样，佢冇理我。到第二朝咧，我又喺度玩啦，问佢同一条问题，佢突然之间答我 I love you so much。呢单嘢咧系坚冧嘅，如果听过嘅咧就唔好嫌闷啦咁讲。咁啊，其实咧浪漫时刻真系要俾佢回味一下。 系啊，呢啲小时刻都好好啊。另外呢度有位听众就话今晚咧就庆祝我可以减药，所以两公婆咧一共咧就食咗四件牛扒、两个汤、两个沙律、两碟肠、一碟薯条、两块鱼柳、两条烟肉肠、两杯冻饮、一杯咖啡、一杯红酒同埋一堆甜品。咁样够唔够浪漫啊？ 我好想食啊，够浪漫啊！喂，呢个又话听众都话咧，喂，我好赞成李志刚所讲啊，有钱咧就真系会有浪漫嘅，咁啊都有阵时可以有成饮水饱嘅，睇下同边个咧。 系啊，咁你爱嗰人嘅时候，总之佢做乜你都话觉得好啊。 系啊，年轻嘅时候就冇钱都得嘅。 吓，同埋年轻嘅时候咧，你好想见佢一面咧，你跑到好远咁样，就系、是、为咗一个。 拥抱， 但拥抱或者打个照面啊，打个招呼咁样， 系啊，想见到你几面啊嘛， 系啊，浪漫都系要有少少无无谓谓噶啦， 系啊， 傻傻瓜瓜咁样嗰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外交部驻港公署发声明，对美国同西方个别议员政客污蔑抹黑香港警方对六一二人道支援基金相关人员的正当执法行动，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强调权利自由不是违法乱港活动的挡箭牌，敦促外部干预势力立即停止充斥意识形态偏见的拙劣政治表演。發言人說，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無論是甚麼身份背景，只要違反法律就必須受到應有的懲治，這個在任何國家都是天經地義。香港警方依照法定的職權和法定的程序秉公辦案，調查拘捕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分子，是維護國家安全、捍衛特區法治與正義的正當必要之舉。又說相關人員涉嫌串謀勾結外國或者是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性質惡劣，這些人去過哪裡做過什麼，外部干預勢力心知肚明。港大醫學院說，堅尼地城和鄰近地區或者有機會出現大型新冠病毒感染群組，強烈呼籲校內教職員和學生今個星期不要到訪該區吃午飯或者進行任何除口罩的活動。港大醫學院在社交網站提醒教職員和學生，進入校園之前都要上載快速檢測結果去到校內的系統。房屋署表示，截至3月底，公屋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進一步上升去到 6.1 年，當中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是 4.1 年，兩項輪候時間都較上季增加 0.1 年。截至3月底，一共有大約147,500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大約97,700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台灣新增65,385宗新冠病毒本土確診個案，再多17個患者離世，確診和死亡數字都創新高。新增本土個案以新北市佔最多，有23,788宗，台北和桃園亦都破萬，分別新增10,751宗以及10,039宗。疫情指揮中心說，新增的17宗本土死亡個案包括9男8女， 介乎60多岁至到90岁以上，全部属于重度感染，当中15人有慢性病史，6个人冇接种新冠疫苗。天气方面预测是密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大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仍然间中有大骤雨，星期一骤雨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下午的5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21点，跌403点，总成交金额84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4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57元，跌4.4；腾讯控股343.8，跌6.6；阿里巴巴80.1，跌5.5；京东集团191.2，跌17元；快手62.5，跌4毫；盈富基金19.54，跌4.2；中国移动50.2，跌8.5；南方恒生科技3.82，系跌1.2。比亚迪股份226.4，跌6.8；友邦保险72.65，系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4，瑞士法郎0.996，加元1.302，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51，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5748点，跌464点。港金报1732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71美元，卖出1852.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两架坏车都已经拖走咗㗎啦，包括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未消散，排到北角码头对开。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城市花园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排到北角码头对开。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跟住油荔村啦，较早前都有坏车阻路㗎，坏车同样都係拖走咗，一带仲係挤塞。重复多次，就是东隧九龙出口，跟住油荔村较早前有坏货柜车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一带仲是挤塞。咁至于在油麻地的砵兰街呢，就因为有石屎剥落，砵兰街介乎窝打路道至到碧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就是介乎窝打路道至到碧街之间的一段砵兰街全线是需要封闭的，一带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钻石山港铁站那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住启泰苑；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去到温思劳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CIBS 开麦真系好正啊！ 正就正在做咩主题嘅节目都得， 拣健康及精神健康又得，拣宗教及哲学亦得， 拣少数族裔又得，拣自选题目亦得，得咗。 CIBS 你想申请做咩电台节目都得。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第39-40季现正接受申请， 申请即上 cibs.lthk.hk， 截止日期6月2日下午5:3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哋唔想再咁啦，我哋储够钱啦，我哋想开间唐人餐馆，咁就可以一齐做嘢，同埋个时间会定啲啦。嗰阵时就每日放学咧就翻去餐馆。咁多年嚟咧，我哋嗰个习惯就要悭钱嘅，所有嘅钱系唔容易得到，可能将来你需要用到。咁所以我同我哥哥系由细到大咧系冇乜买嘢嘅。 我系林奕康，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逢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好心情经理人。 叶妹，请你吃只香菜饺啊！ 好啊，哇，好臭啊！ 咁啊，好啦，你饮啖呢个葱淡下个口啦。 嗯，哇，救命啊！ 事实证明，真系有人唔中意食芫茜去到呢个程度。其实食芫茜都几好噶。想知有咩好？听实星期六朝早6-9，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 Hello， 大家好，我是胡定欣。香港是一个我好喜爱的地方，我的事业、家庭、人生全部都在这里。我亦都好幸运，演过好多好好的角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无论戏里戏外，我都有一个做人的宗旨。只要你找到你自己的目标，就坚持。星期一至五下午1-3，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章、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近年成日都讲话断舍离，断舍离啦，即系我哋啲新案物就可以断舍离啫。第一样嘢咧，你硬系唔知点解咧，你唔知点样处理佢嘅，就系你嗰啲譬如手提电脑啦，或者电脑啲 hard disk 啦，外置嗰啲储存器啦。你成日都唔敢亂咁抌噶，你有冇呢個 電話咯？我屋企而家有幾部電話咯，雖然我唔記得好多部，但係我 都有好多部， 有幾部電話喺度。 呢一類型嘅嘢咧，即係電子產品咧，你成日都覺得。如果就咁抌咗会冇危险㗎？ 会唔会有啲资料外泄？因为我哋有好多嘢都係好贴身㗎嘛，好多嘢都 係因为呢，譬如你电话咁，即係有啲电信公司啊，电话公司其实佢哋都有个回收服务，就係佢会话俾你听你俾返我哋啦，我哋会即刻係帮你揼碎佢，係你个黑个底板係揼碎咗，我哋唔会重用㗎啦。咁呢个感觉就放心啲，但係唔係度度都有呢啲服务㗎嘛。即係譬如你电脑嘅 hard disk 嘅话呢，一嚿嚿你虽然话佢好细个啫，你堆下堆下都好多噶嘛，都好压定噶嘛，同埋你唔知点样处理啊，因为佢都好坚硬噶嘛，金属表面，咁你唔知点样去处理就摆喺度咯。 系啊， 唔系，我觉得呢个处理方法最好咯，摆喺度咯，摆喺度咯，因为我都系摆喺度噶。 系啊，你摆一摆咧，其实你有好多咧。冇啊嘢， 系你唔系唔想清啊，但系你唔识清啊， 唔知点清，唔知从何入手。你话啲纸张啊，啲信件都可以掉与唔掉啊， 送俾人啊， 送俾人啊，系啦咁样，啲 hard disk 好难抌掉垃圾桶噶嘛。 同埋咪佢又而家有嗰啲，我都见到话啲回收咩四电一路啊嗰啲地方都可以回收，但你硬系觉得好似。嗰啲里面可能有啲私人嘢嘅，或者你就算重設咗部機咧，嗰啲專家都成日話嘛， 重設完咧，其實都可以翻翻睇到呢啲嘢㗎咁樣。 你有好多啲唔俾人見得光嘅相片咧，或者你做過啲乜嘢咧？ 唔係，但你總之你硬係覺得你唔想俾人知道你啲嘢啦。 哦， 你唔覺咩？ 私隱， 譬如你電腦你打過入去有啲密碼，咁你又覺得好似。你会不会重设要见到我啲密码咧？ 系啊，或者你啲相咯，即系可能个人资料，其实都我总之唔想啦， 唔想俾人睇 咯，有啲黑历史啲相，即系丑样嗰啲样。 系啊，所以咧最近喺呢一个日本嘅秋叶原就出现咗一间咧叫做黑历史最终处置场啊，佢个名字就好正啊。其实都是一部机嚟嘅啫，好细部机嘅。嗰部机似系咩咧？以前咧，我哋嗰啲扭闪卡嗰啲机啊，嗰个 size 咁样嘅啫。咁佢就有道门，咁咧就系有个卡位咁样咧，你就可以将你嗰啲 external hard disk 咧，即系嗰啲 外置嘅硬碟 系啦嘅储存器啦， 储存器咧 怼入去，闩埋道门，揿 start 咧，佢就会嗰部机内置嘅有好多条嘅铁柱嘅物体咧，就会怼出嚟。怼爆咗嗰个 hard disk， 都几变态喎！ 时间好似我变， 即系整碎佢啦， 整穿佢，穿咗， 穿咗个 hard disk， 因为你知道 hard disk 佢嗰个其实佢嗰、那个叫咩 底板啊， 系啊，底板系一个好似 CD 圆形咁样噶嘛，咁你督穿咗，咁佢咪 read 唔到咯， 用唔到啦， 系啦，用唔到嘅时候你就可以抌啦，人哋一定攞唔到你嘅资料， 咁好似安全好多、啊，但系而家飞唔到日本， 但系我觉得好得意呢部机，摆入去整烂佢，好嘢，搞掂， 搞掂咗， 咁嗰啲丝鞋点啊？佢帮佢处理到， 你可以自己收翻嘅，你可以自己攞走、哦、或者 抌翻佢， 你可以抌咗佢都得，即系总之佢你随便抌都唔会有人可以再攞到你嘅资料啦。 咁安全好多好似，同埋个价钱好平嘅，几蚊鸡嘅就好似。 咁好，咁啊真系 OK， 又悭时间。不过我而家屋企都有几部电话，都唔知点样用。 你电话谂住嚟做咩？ 我谂，因为其实啲电用晒啦嘛，咁但系有啲嘢存咗入边，但系嗰啲嘢唔系嗰啲 juicy 嘢嚟嘅，系嗰啲譬如我做嘢啊嗰啲，但系唔得闲攞翻出嚟咁，于是摆咗喺度咯。 或者啲回忆咯，以前好中意 send SMS 噶嘛，冇得储存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打开部机咪可以睇下咯，不过而家插唔到电。 系啊，要搵翻，搵翻个插电机先 啦。我有啲旧嗰啲 iLong 咧，咁我以前系嗰啲好阔嗰啲咁嘅插 电。 边度有仲买到嗰啲插电？ 冇啦，已经 系你插咗都未必，可能佢都要你更新，然后你都开唔到机。 系你或者我嚟做咸水草啊，我嚟绑嘢咯，真系。 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停期，每次见也像预期，每次见似没别离，招呼不周到，记住切勿嫌弃。平日慰问你没有几句，一数就是陈年事，我未忘记，多出一个结论，大了几岁，或已领悟到唱聚数亦只可分期，即使某期居家隔离，难得升职身份，添丁派对并未撞期，若你在店内由我做伙计，愿我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倾几年，尽量问近来动向，每次与你见面隔多少年都保持，每次见也未定期，每次见也像预期，当失措想哭诉，一匹步餐台已铺，分了路摸走错路，起码学到无理由做朋友，纯属好友就够好，皆因交心得够早，未计每次与你见面有几小时多失意，用尽力再查旧账，每次与你见面 他们两个真的很啱 key， 好合拍、哦。侧田再加上 Eric Kwok， 老伙计， 你真唔惊？你啱啱写 copyright 冇理由唔知道歌名系嘛？ 我系 啱啊，系啊，俾信心自己超 B 拍啊，心口。 好大声。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七百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今日出面又落住雨了，我好鬼憎落雨的，因为落雨呢成日搞到成身湿晒，又要担遮，又要避人，好麻烦咯。落亲雨啲交通比较挤塞，有阵时会有车祸添啊，所以出门口都要预多啲时间啊。只不过最重要系落雨令我谂翻起一件旧事。好耐之前有一次，记得喺上环港铁站，我正想上地面，外面就落住雨啦。通常我背囊咧都会有一把缩骨遮嘅，于是我打开把缩骨遮啦，突然间有人拍一拍我膊头。 先生啊，我咧想去前面嗰座大厦，你可唔可以借一借我啊？ 哦，冇问题啊，冇问题啊， 唔该晒你啊。 佢叫 Christine 啊，之后咧我哋交换咗电话，我哋开始出嚟见面啊。佢咧系一个好豪爽啊，好爽朗嘅女仔嚟嘅，好中意行街啊、行山啊、食嘢啊、去靓餐厅打卡啊咁样。总之一般港女喜欢做的事她都会做啦。 喂呀，我不是港女来的，我是大家闺秀。 没几耐我们住在一起了。住了很短的时间，我弟弟呢反而成日都问我。 Christine 翻什么工作？我成日都见她在家好像无所事事这样的。 她说她做美容的。诶，咁冇客嘅时候咪唔开工咯，有客咪翻工咯，系咪因为成日喺屋企阻住你啊，细佬？ 唔系，咁不过屋企多咗个人，觉得好唔惯啫。而且 你咩事啊？听兔兔讲俾我听咩事啊？ 佢咧成日上嗰啲社交网站啊， 啊， 即系嗰啲交友网站嗰啲咧， 交友网站 嗱。我估咧，佢唔止你一个男朋友咯， 唔系啩？ 嗱嗱嗱，你自己睇紧啲啊你！ 细佬提一提我，我开始留意佢嘅电话啦。系、哦，好多时都有好多奇怪嘅信息，所以有一次我当面问佢啦，佢竟然发我脾气啊！ 咁你真系唔信我啦？咁如果你唔信我嘅，咪大家就咁算咯，大家一拍两散，一刀两断啦。 就系咁简单，就系咁，佢就走咗啦。由识佢到拍拖到分手，基本上九个月就埋单。佢突然间话一刀两断咧，我心好痛。所以每次落住雨，我都会谂起呢一件旧事。今日又落雨啦，我又谂翻起佢喺上环港铁站拍我膊头嗰一刻，个心仍然隐隐作痛。 心血在滴，爱你那么久，其实算算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再有关系，留在家里的衣服，有空再来拿回去，不去想爱都结了果，舍不得拼找借口，不勉强你再为了我，心不再留不留都是痛。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抱你吗，宝贝？用我最 这样叫你，你也不得已，我会笑笑的离去。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每周一 式， 今 个 星期 系在沙滩上炸机嘅歌。 哇！呢、這个 intro 劲啊， 劲啦！你嗰时肯定去成日炸机啦，播呢首 都唔系啊。其实嗰阵时我系负责听噶，我未系 DJ 嚟噶嘛，即系我啲 friend 炸俾我听。 哦，系咩？ 系全部啲嘢都系佢买的。 我以为你嗰阵时已经开始，诶、哎，拣我自己嘅 playlist 咁 样。嗰阵时我系吸收嘅年代。系、 哦、 啦，同埋我都去咗即系个海边玩啊，边度得闲换碟啊，嗰啲咁搞咁啲嘢。 同埋要去俾人叫你 收声啊，嗰时候唔好跟住唱啊， 唔好再唱、啊。 静静， 我听唔到佢唱乜啊，同事。系啊，喂，当年呢一只碟净唔单止系炸机啊，净系试机嘅碟嚟噶。 同埋好多人跟住去跳舞咯。 Billy 嘅 MV 咧就有两帮人喺度打交，咁 Michael Jackson 喺中间就冇打冇打冇打咁样样嘅，系啦 fans。我以前有个 Michael Jackson 公仔嘅。但嗰阵时我唔系话特别迷佢，系因为佢真系实在太劲啊！佢所有歌都咁好听。 但系咪嗰个年代都好中意跟佢着衫风格咧？即皮褛啊！ 我唔系咯，但系有人系咯，我未去到呢一个位咯吓。 咁跟风。 但系嗰阵时任何歌咧都系好掂嘅，所以逢机首选啊 ！Beat it， 明天见， 拜拜。